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69集，发变。白玉堂给他把脉，身体什么的一切正常，内力也一样那么深不可测。 你有没有不舒服？ 没啊。 天尊拖着脸，一脸不开心。白玉堂倒是松了口气，随后忍不住笑了一声。 其实也挺好的，看着就二十几岁。 难看死了。 那倒没有。那不是一般的好看啊，原来师父年轻时长这样。 白玉堂一直想看看他师父黑发是什么模样，原来是这样的。神仙下凡估计也就这么点看头。 我觉得就是在魔宫这几天住的，我可能吃了什么脏东西了。哎，你把那老鬼叫来。 你自己去魔宫找他吗？ 我不出门。 那好吧，你饿不饿？ 嗯。 你想吃什么？ 馄饨。 我让陈仙儿给你拿进来。 哎，不要，你拿进来，不准告诉别人。 真的不难看。 你敢说出去试试？ 好好，怕了你了。 白玉堂无奈地走了出去，依然是从一条缝里挤出来的。见到门口众人都跟等着喂食的鹌鹑似的，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看着他。白玉堂纠结了良久，摇头叹气。 一言难尽。 这么严重？ 也不能说严重，总之有点诡异。妈，能让你外公来一趟吗？ 哦。 展昭就要放出金翘子去叫阴侯，红九娘拦住了。 啊，我去叫吧，一会儿就来。 白玉堂让月牙去弄了一碗热馄饨来，亲自给天尊送了进去，关上门再出来。 什么病啊？ 白玉堂对众人指了指门外，那意思外边说去。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出门，就听到里头天尊凉丝丝的声音传来。 敢说出去就爆你小时候的料。 白玉堂望天，无奈地对众人耸肩，众人面面相觑，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没一会儿，果然就见阴侯来了。阴侯听红九娘说天尊好像出了什么事儿，躲起来不见人，急着找他，于是就赶来看看。白玉堂给阴侯打开一条小小的门缝，阴侯一脸费解地挤了进去。片刻之后，众人就听到里边传来了一阵阴侯开怀的笑声。 哈 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不是，究竟怎么了？ 这时阴侯将房门打开了，众人看到了坐在桌边生闷气以及一头黑发的天尊。小四子爬上凳子，惊讶地捧着脸看天尊的头发。 哇，尊尊的头发变成黑色的了。 哎，真的黑了呀。 公孙给天尊把脉，摇了摇头。 嗯，没问题，身体好得很。 外公，天尊怎么了？ 没事，这老头内功精进了，所以黑一圈回来估计过几天就白了。 嗯，发烧已经有些白了，怎么会这样？ 你吃了什么千年老参了，还是万年灵芝啊？能让你内功再精进可不容易啊。 众人也都明白，天尊和阴侯的内力等于说是封顶了，不可能再有变化，但是天尊应该是突然的内力变化，从而导致白发变黑。 没有啊。 真的没有？ 没有吧。 爸，你好好想想啊。 没呀，我就在魔宫吃了几顿饭，几个包子，几碗面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几个无花果。 无花果？后山的无花果？ 是啊，我看着长得挺好的，就摘了几个吃。 吃无花果会这样吗？ 不会啊，无花果药用的确挺好的。不过也没听过吃了会白发变黑发，又不是何首乌。 你不是把何首乌当无花果吃了吧？ 怎么可能？你当我白痴啊？ 那可没准，谁知道你整天稀里糊涂会碰到什么怪事。 这一回吴一霍跑了一趟魔宫，捧来了一把无花果给公孙研究。 就是普通的无花果呀。无花果树多大年纪了？ 那棵树得上百年了，我见到魔宫的时候还是很小的一棵，活到现在了。 嗯，每年产好多无花果，新鲜着吃，做成果脯、果酱、晒干入药都有的。 是呀，我可没少吃。 这无花果有一种香味儿，和你们身上带的药浴味道好像。 红九娘摸出自己的药浴来闻了闻，又去闻无花果，点了点头。 是香。 对了，几年前孟青用一圈的药浴给这无花果树做了一个花台。 他还撒了好多白色的粉末在上面，是药浴磨成的粉。我问他是干嘛的，他说能防虫害。 可能这药浴的药性被无花果吸收之后有了提高内力的功效。 好像是有些效果。 他可能当时就已经在研究药浴的药效了，用那棵无花果树做了一下试验。 说起来，可能谁吃了那无花果内力都有变化，只是天尊有一头白发，所以很明显。 孟青暗地里在研究增强内力的法子吗？ 可是并没有发现他内力有精进多少啊。 莫须凝神片刻，摇了摇头。 不对，也许他掩饰的好而已。那晚他向我撒毒粉的时候，内力确实高了很多，而且逃跑的时候速度也很快，貌似是学了其他的功夫。 众人正讨论，展符和白符跑了进来。 少爷，查到了。 查到什么了？ 其中一个给我们搬东西的工人说，他给孟府搬了很多白色的石头上船，船上还有好几个怪人。因为是天还没亮的时候搬的货，所以几乎没什么人知道。不过他那天吃坏肚子了，刚搬了两块就觉得肚子疼，于是就溜走了。后来觉得不舒服，就索性回家睡到天亮。第二天他也不好意思去要钱，他一直丧气，想找找昨天晚上跟他一起搬东西的几个工友，问问赚了多少钱，但是再也没找到他那几个工友。 杀人灭口吗？他有没有详细说那些怪人的样子？ 啊，他提到一个一头灰发，月光下蓝悠悠。哟，老爷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 哎，蓝头发。是贺峰啊。孟青将药浴给了贺峰，提高了内力之后再回来对付魔宫。 哦，贺峰还活着。 众人也有些无语的看阴侯，这位心更宽。 王爷，我们在码头看到一艘船有些可疑，船上出入的人比较怪异，其中一个可能就是那个蓝魔贺峰。 船在码头运什么东西啊？ 船挺大的，黑布蒙着，现在貌似是空的。 说着，紫影从袖子里拿出几张蓝边告示给展昭看。 今天贴出来的，丑时码头搬东西，我和哲影都私来了。 另外，我们还打听到，最近少了好多短工，招工都有些困难。 展昭微微皱眉，晃了晃手上一张蓝边告示。 看来晚上也有事情干喽。 话没说完，就听几个影卫喊了起来。 天尊，你头发怎么了？ 天尊拖着腮帮子继续叹气，小四子在后头摸着他的头发安慰他。 真的挺好看的呀。 嗯，是挺好看的。 天尊，出去玩吧。 玩？ 嘿嘿，现在没人知道你是天尊啊，怎么玩也没问题。 哎，这主意好啊，逛窑子都行。哎呀， 庞玉来劲了，但话没说完，包岩一脚将他踹趴下，太师在一旁也补了一脚。天尊摸了摸下巴，似乎是认真考虑了一下，随后挑起两边嘴角笑了。众人见他终于笑了，倒是也放心了。展昭对白玉堂眨眨眼。 哄好了，放心吧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地看着展昭，只有他和殷侯看到天尊这个笑容就想扶额，可别闯出什么祸来才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